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每个周末，让我们可以更多安排自己喜欢的活动，或是短途外出度假，或是宅在家里。不管如何，总是让我们可以得到放松。而人总会在这样相对惬意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美好的人生体验。如果再来点音乐，周末的时光便会灵动起来，散发着你喜欢的那种光泽。不辜负生命的每一天，这是我们应该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早上好，我的朋友，这是问候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日早六点为你带来歌飞扬，我是刘慧。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组很有古风雅韵的歌。首先为你请出吴彤和歌者森，为你讲述一首《钗头凤》，创意源自宋代文学家陆游的词作《钗头凤·红酥手》。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共强留。东风恶，唤清波，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是清波，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一件心事独语写烂。难难 春如酒，人空瘦，泪痕红提脚下头。桃花落，仙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 人唱歌，今非昨，兵魂长思秋千索。叫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

相思购由许嵩作词，林天爱作曲，金莎演唱，被多部电视剧比如说恋恋不忘、乌鸦嘴妙女郎等收录为插曲。我们说歌曲的古典情韵或是来自于歌词本身，比如刚才这首歌里的原夜琴鼓奏，花街灯如昼，出自欧阳修的生查子，雨过方知绿肥红瘦，出自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还有接下来直接来自古诗词内涵的相思。有请歌手哈辉，这里是歌飞扬，欢迎你和一同在歌声里来感受不一样的古风雅韵。 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昨夜雨，烛火风吹去，乌篷小舟摇曳，一船低语泊在静安，庭院上行人软语，也让我想起我的故里。于是我踏上了岸，想去听听说书人的笑谈，看客总喜欢听痴男怨女的纠缠，此刻不妨声色短暂。 在刚才二婶的这一首《月上瓜洲》里，你是否听出了枫桥夜泊的那份特殊感慨呢？诗人精准而细腻地讲述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江南深秋夜景的观察和感受，勾画了月落乌啼、霜天寒江、江枫渔火等景色，有情有声又有色，而歌曲也更是将那份惆怅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好了，上半场的最后我们就来听歌词，完全就是以刚才这首来自唐朝张继的《枫桥夜泊》为蓝本而创作的歌，有请歌手陈俊华。歌飞扬，刘辉邀请你稍后继续和我一起在歌声里来感受不一样的古风雅韵。 深到客船。

乔问来自歌手谭晶，以我国古代著名的民间爱情传说《梁祝》和《白蛇传》为背景，温婉的曲风让人再次回味着那些关于爱恨情仇的桥段。欢迎你回来，歌飞扬，刘慧继续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守候。今天和你一同来分享一组很有古风雅韵的歌，这一首来自李玉刚的《好戎装》。这是醉卧花间追忆芳魂的旧人心境，谁都有年少轻狂的时刻，珍惜二字由春风怀乡伤花伤情的场景中款款而来，低哑的男声后又听得女音在遥遥相和，给人以无尽的想象。 凤蝶醉恋好戎装，凭谁似我当年狂，酒醉只在爱花的我，酒醒花间又徜徉，半醉半醒应不悔，花开花落岂无妨，是东风吹不老，沾一春风亦可伤。啊， 银座凌乱纷纷 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于说汤显祖的《牡丹亭》戏曲是可与莎士比亚戏曲相媲美的，那今天我们接下来就要听一听歌声里的《牡丹亭》。歌者王哲的歌声里唱出了对美和爱的发现与拥抱，用音乐这种特别的方式成为了《牡丹亭》在当代的别样传颂。那份空灵与唯美是这个喧嚣城市里你不能错过的音乐风景。 寂寞牡丹盛开一抹嫣然，孤独的人在临风心挣扎，谁把长亭外的邂逅当成笛声缠绵，谁把凄美的传说错乱半世姻缘。 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楼一梦千古幽，几多佳语妙处，几多真情表露，几多欢歌谐风流。梦醒来却是一场梦，茫茫一片见沙丘，千里长空曲终人散尽，留下那红楼一曲唱不休。真情表露，几多欢歌谐风流，梦醒